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广播剧欣赏。广播剧欣赏。 听众朋友，在这次节目时间里，请听广播连续剧《白衣圣人》，请听第一集。编剧邵君林，导演孙大千、杨铁良、王燕，剧中人吴登云由程建勋演播，伊尔木由马小宁演播，吴燕由程素演播，阿尔兹由李长禄演播，马伊诺尔由耿耿演播，土尔西由高峰演播，克伊瓦提由向又红演播，吴父由杨铁良演播。 帐篷医院扩大一点， 太好了！你看看，都烂了套了。这该死的地震！ 就是。 马伊诺尔啊，运帐篷的车马上到，你去组织人卸车。哎，克伊瓦提，你叫上几个人去收拾一下土里挖出来的器材。大家注意啊，大地震过去了，还有余震，千万要注意安全。 哎，不能！护士长，你还在坐月子呢， 不碍事。 我听我弟妈妈说，刚生完孩子不能受风，万一落下个病根。 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这儿是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都习惯了，没事的。 医生， 来伤员了。哎，快抬到这边来。 哎，有了大事，快， 慢点啊。 这个老阿塔是刚刚从土堆里挖出来的嘛？开始的时候嘛，这个嘴里面还吧嗒吧嗒的吐白沫沫，现在好像是气也不喘了嘛。 怎么搞的呀？ 大家不要乱啊！先让我看看。哎呀，那一位是他的家属。 他不是本地人，我们都不认识。 对，姚大师，好像是一个流浪的古老汉，路过这个地方，遇上了这倒霉的地震。对， 一点脉搏都没了。啊！麦诺，哎，快去请伊尔木大夫。 是，我不去。嗯， 怎么跟伊尔木闹别扭了？ 他， 可以挖铁，你去吧。哎，麦诺，一场地震已经够折腾的了，你们就别再添乱了。 燕子姐姐，我 哎，你看看，偏偏这个时候嘛，吴院长回老家扬州去了嘛。 要是吴院长在就好喽。 吴燕，你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？ 听土尔西书记说，已经发加急电报去催他了，正在往回赶。 吴市长，